要等待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， 晴朗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Thank you.

究竟记得他，还会想起我吗？爱没那么伟大，我不会再哭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这首歌是由陈奕迅演唱的。就单车老情歌继续和您同行，接下来是李翊君的《冰雨》，钟艳红《当爱情经过的时候》和张学友演唱的《蓝雨》。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，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？一段情默默灌溉，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，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，只好把心酸往伤心里塞。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，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？一个人静静发呆，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，好好的一份爱，而怎么会慢慢变坏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拆，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

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情人依然

这长长的思路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想念，你的天空可会有冷的月。